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其实我讲漏咗一个观点嘅，就其实同个大嘅政治环境有关系。因为点解咧？自从旺角骚乱，自从雨伞运动之后咧，阿爷已经系落咗 order。一定要是打击全面的本土派、 嗯、 所谓的分离力量、 嗯、 跟过往他想住利用一个泛民的所谓的左翼激进派呢去打返这个泛民主流呢是有少少策略上的改变。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呢，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呢他们的分裂呢英文就叫 inevitable， 是无可避免的。其实阿爷不断利用即系激进派去打呢一个嘅泛民，或者等佢反对派里边系互相厮杀呢样嘢咧，其实佢觉得系屡试不爽。过去个日子里边，甚至乎我哋当年写文联都可能系变成系其中一部分，去打翻成个泛民主流。嗱，当然我哋仲有底线嘅， 嗯， 即系例如喺我哋喺六四嗰啲问题上边啊，我哋喺个香港嘅民主嘅问题上边咯，只系可能我哋喺对形势嘅判断、对策略嘅分析，同埋我哋嘅。做事的方式是有少少不同，但我依然尊重其他人做的事，我不会屌到你即是反台那种的、 嗯、 是吧？你不去抗争，那我来咯。但是呢，这个屡试不爽的做法呢，当你一壮大的时候，好像社民联一壮大就分裂咯，人民力量一壮大在立法会即是赢了三席了，那又分裂咯。好了，今次的情况呢是有少少不同的，就是因为你经过旺角骚乱，因为经过那一两三年以来呢，这个本土的思维是不断壮大的时候呢，他就要打下去。所以后来会有这个确认书啊，后来他们自己都搞永续基本法，一个完全是逻辑狗屁不通的一样东西。即是他后来我听他解释的，他好笑。永续基本法是说我们修订完我全民制宪完的基本法才永续，你这么 QK 转个这么大的弯来讲永续基本法，你不如告诉我你妥协了一个，就是因为他们一早收三日风，收到阿爷今次是你真的，所以他一定要加这个纲领下去。不过他就赖了去陈文道，是不是？不过陈文都是即是一时一样的，是不是？其实是收到风，阿爺今次不能夠放過本土派，所以葉普成醒爬咧就係在於以為咁樣係做咧，起碼入咗立法會先講啦， 亦都一早簽確認書啦， 永續基本法簽確認書，甚至乎喺嗰個宣誓嗰度咧，鄭松泰做啲咩咧，我都睇唔到，係咪？ 冇噶， 冇噶，係咪？最多調轉支旗，即係小學雞行為啫。諗住以為嗰個冇事啊，我都以為冇事，點解佢告鳩佢啫？我都覺得奇怪。喂，其實所以我嘅。宏观的分析呢，今次他们的分裂呢背后是有爷的手影在这里的。究竟落了多少弹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样，但你不可以不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整个趋势都是这样搞法。你想想他收了我们20年的回乡卡都公开说给回我们，你应该跟我们很 friend 吗？只是他的战略他的斗争的思维在于我揀一个最主要的敌人嘛，而当阵时佢嘅形势嘅判断，佢最主要的敌人就系本土派。咁佢有两个办法：一拉拢成个泛民，企喺个身边。你谂下嗰阵时候，唔知边鬼过嚟，张德江定系阿黄光雅，唔记得咗啦。嚟到讲就话泛民都系建制嘅部分啊嘛，俾个高帽你戴落去啦。 黄光雅讲嘅， 跟住就再派回乡卡俾你，跟住主力打呢一个本土派。咁主力打本土派。除了打之外，就叫你自己分裂，细胞分裂。这条桥是最好的，屡试不爽的，永远都是这样用的。所以你整个背景可以看得到，他现在所咬的东西为什么大家不明白呢？又没有公共性，都不知道咬什么，好像小孩子争玩具一样，也好像小孩子玩啄啄，越玩越缩，这么蠢的，你解释不到。喂，成年人来的，这些懂计数的。 点解唔可以打逆境战呢？其后背后一定有呢个理由咯。你话俾我听冇嘅，我批个头都唔信。当然我俾唔到任何 evidence， 除非我日日跟住佢，知道佢同边啲人联络 ，tag 晒佢啲电话，睇埋佢银行户口啲出入，佢点样来往，系咪？咁我就揾到啦。但系我一定设立呢一个嘅假说先，喺佢哋成个斗争里边，走唔开阿爷，走唔开阿爷对港嘅路线 ，at least， 一定准呢、這个。 即係避得好，即係避嗰啲走位係走得好準嘅，即係你咁講就係、是、 好準。 即係你唔係話你一時衝動，你話打到共產黨就打到共產黨，就的正如嚇、啊，我覺得法國佬講嘅好關鍵嘅，即係譬如就係話阿莫仁達就唔俾佢講打到共產黨，即係喺呢一個雨傘運動嗰陣時係嘛，多次都唔俾係嘛，即係呢一個喺光復元朗啊，定係還是光復元朗嗰次亦都唔俾啦係嘛，即係佢啲位咧，其實佢係有啲咩禁忌咧，其實佢係避曬嘅，其實係。 唔係，佢好簡單啫嘛，你講翻雨傘運動，提起我一樣嘢。他们从来是孖了占中三子很久的嘛。其实阿爷就要利用一个这样的本土派来打翻泛民转头啊，打散你成个运动啊。或我即使我又好，即是那些激进派又好，未必同意占中三子所那些窝窝妥妥的东西，觉得他是保守，觉得他是窝囊。但我都不会这样打他的嘛，大哥。最多我们即是、走前啲新鲜事卒。是吗？喂，你不觉得很奇怪地他们的做法在、这个占中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们是调转枪头打的。好了，当那样东西无可避免出现的时候呢，就搞破坏搞分裂。法国佬可能是一个棋子来的，叫他走去、撞立法会啊。你我那时候分析过的了，喂，你个和平运动人多势众，你这样做只是令到你越搞越縮嘅啫，那些人就會褪嘅咯。哇！大佬立法會喂，那些人香港，你話港豬就港豬啦，我都是啦嚇。喂，咁就係咁嘅啦。咁啊和平抗爭，哇！突然之間見到咁大鑊，撲爛立法會玻璃嘅。喂，如果係假新聞嚟噶嘛，唔係立法會通過版權條例啊嘛。 係 幾鑊都係咁，佢幾鑊就係想打散你個運動。你想想陳雲嗰陣時候都係㗎，揸住個夾喺度扮夢勇武抗爭啊嘛，係咪？係就即係立咗旺角嗰個地盤，咩知道旺角容易亂啊嘛？咪所以佢哋嗰啲手影你係睇到嘅。咁佢背後係邊一個落呢啲 order， 定係還是佢氹明知阿爺嘅路線係咁氹阿爺開心，我都判斷唔到，兩邊都有啦。你問我就有 order 有配合啦。喂，咁你睇到佢嗰啲古靈精怪嘢嘅，但係你去到一個位，共產黨。大家知道他的脾性是什么，有利用的时候他会利用你，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就是卫生巾，你是卫生巾啊，喂，我还揽住你、本土来打，不好了，现在大镬了，屌你们分裂了，大佬是吗？即是离开了他整个的、主路线是很远了，不搞泛民住了。喂，还有为什么要搞泛民？我都分析过很多次，因为你由回归到他全面执掌政权这二十年间，一路以来都是维持55-58的所谓的六四黄金比率。阿爷依然是控制不到整个香港，想立23条立不到，要搞国民教育又被你包仔反对，是吗？跟住我说要有个有规限的选举的时候，你班友仔又吵。他是完全发觉他是控制不到整个香港。如果不是他都不会不比曾俊华赢啦，屌他知道这有好滑的嘛，大哥。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时候，他用这个自己人打自己人，等你包仔内乱，等大家消耗时间精力去自己打自己，这样东西从来在他的 agenda 里面。第二，他希望透过这样东西呢来打散你整个反对派的阵营。等你冇一个团结对抗老共嘅力量，所以嗰阵时候我哋都有计嘅呢条界线，系嘛？我有计嘅呢条界线，反而我就好清楚个路线就系、是、屌你，喂，你区议会，正如讲翻嗰啲旧史啦，大佬，你打捻咗民主党之后，咁俾个建制派赢捻咗，咁咪真系过噶咯？个六四黄金比率开始，系嘛？因为佢系由区议会开始嚼起噶嘛， 跟住你立法會就冇六四黃金比率噶啦，你估次次投票率咁高噶？次次即係老共送禮俾你幫你助選噶？唔會噶嘛，係咪？所以調翻轉頭去諗，你成個本土派嘅陣營四分五裂，其實必然嚟。喺旺角蘇亂一劫之後，其實必然嚟。你諗下梁油 DQ， 成個本土派陣營都全面瓦解啦。是咪？所以你想想鄭雄泰都醒的古惑仔就是他咪即刻講其實我是扮本土的屌。扮本土我扮了咁耐本土屌總之我都扮下大哥。咁傻的原來屌真係。好啦講返你呀曹總本來想設定嗰個港獨嗰個議題啦你係咪 哦其實港獨呢其實呢啲又係即係你其實講真啦近來你講嗰啲即係你搵啲題目呢即係我即係無選擇之中嘅選擇但問題就係呢啲嘢又上咗 agenda 你又唔能夠唔講你講港獨其實根本就係好戇鳩嘅事情嚟嘅根本就係、是、林鄭月娥講嘅嘢喂我係覺得 convince 㗎喎喂呢啲嘢完全係唔成為思潮係咪一小撮人裏面喺度自己打飛機自己喺度 high 係咪呢啲嘢唔會成為思潮而同時間亦都有個即係調查即係你話中大個調查係咪即係民意調查係引證到㗎嘛係咪即係去年你話 17% 嘩搞到即係陳浩天 啊即係梁天琦啊喺嗰個叫做係立法會個草地啊嘩又自 high 又成係咪成千鳩幾人但是你今時今日喂你一盤散沙你去到而家由 17% 就去到 11% 僆仔嚟計由40几%就跌到 25% 嗱你諗下即係嗱你嗰陣時你勉強地可以叫做思潮但係而家我哋今時今日回顧返一年之前嘅今日其實嗰個係潮流嚟嘅啫唔係思潮。 你剛才講嗰段嘢呢可以分兩個 part、啊、其實今次呢就劉世良錯啦。 嗯 你記唔記得我喺佢個一齊做個現場評論嘅時候我講過我話林鄭月娥呢就係、是、因為佢而家唯一個好處啦即係輸咗都係為自己即係未來明天更好嘅時候呢就會講啲樂觀啲嘅說話、嗯、就係因為佢喺低位、 嗯、 低無可低嘅低位嘅情況之下呢得建制派嘅基本擁趸同支持者嘅時候呢佢就一定要做返少少好嘢出嚟呢係即係氹下啲民心佢唯一個好處嘅起點係在於低位。你諗下，所有行政長官上任嘅時候係50几-60% 嘅支持度嘅，但係就十級以下全部都。但係佢唯一個好處就係咧，即係一杯水有半杯滿。咁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咧，就係係佢都好啊，即係低無可低啦，跌無可跌噶啦。佢所以佢唯有就係上嘅啫。所以佢一定會做好多嘢，我都判斷到嘅，做好多嘢嚟氹翻香港人 ，at least 俾人覺得。佢係似曾俊華企喺香港人嘅立場去講嘢，所以今次佢上去唔知堅定流啦，即係都係內部爆出嚟咧，就話佢講嘛，即係其實香港呢啲小撮人啊，都不足為患，你知道，反而俾阿梁振英夾添啊屌！ 佢喺即係呢一個係咪有線嗰個訪問啊？即、就、係、是、對住阿曾玉成咁講，佢話係多次向中央領導人反映嘅呢件事係多次啊！咁嗰個係咩？係邊個中央領導人呢而嗰個中央領導人有冇當面屌柒佢咧？係嘛？即係呢一個好緊要，即係。點解佢會對住中央領導人咁樣講？ 即使好客氣咁講，即使好婉轉咁講，即使轉個大彎咁講都好， 你要有啲勇氣 啦。 你要有啲勇氣喎，講真係， 係咪？ 你知道嗰樣嘢係中共嘅大忌嚟嘅，人大即係你有兩會嘅時候係將呢樣嘢係抬得好高嘅，而你當面同中央領導人講， 不足為患， 不足為患。喂，其實你係 不成氣候， 你係犯。嗱，我相信呢樣嘢咧。连阿曾俊华佢咁古惑咁聪明咧，佢都未必敢讲嘅。 佢都唔需要讲。 系啊，咁点解林郑要讲咧？ 佢用 action 表达出嚟啊嘛。 系啊，呢个系问题嚟嘅，呢个问题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喺特首选举嚟讲，其实 唔系，所以某程度上你应该咁讲，即系可以咁样 judge 到嘅。林郑月娥呢一系列嘅功夫就港独嘅问题上边咧、嗯，其实系缓和紧社会嗰个对抗同矛盾。 嗯。 因為其實香港人好簡單嘅啫，即係大家都係揾餐飯食。難聽啲講就係、是，即係你唔好撚搞我，我就即係唔會亂嚟嘅。不過你又去到好過分，所以我就一定會反撲，即係細路仔、壞孩子咁，係嘛？你越焗我咩？咁我咪離家出走咯，戇居係咪？我有能力離家出走嘅時候，離家出走，你屌你老豆又打柒我，係嘛？我叫做乜你又唔俾跟住又唔俾錢，又知威逼利誘咁樣。 冇理由添啊！屌啊，就系威逼啫。咁我一定同你决裂噶。喂，其实个 momentum 系在于你老共治港嗰二十年嚟嘅政策啊嘛，哥。 嗯。 喂，你应承咗我哋几多镬有香港有普选噶？你本来话零七零八噶，跟住你又推咗去一二啊！屌。啊，唔系啊，唔系佢推啊！屌，系我哋转头嗌咗，因为零七零八冇咗，屌。跟住你话一七二零噶嘛，大哥。 嗯。 喂，全部都冇 carry out 嘅。喂，我仲唔反你台？ 即系呢个等于咧，就系点解你话后生仔会讲港独咧？第一就系佢哋觉得，即系对于将来里边嚟讲一啲希望都好都冇。即系你讲港独系一个斗气嘅。你如果你同佢讲，哦呢样嘢系唔成事，系冇可能嘅。即系呢样嘢，屌你嘥够气啦，系嘛？僆仔讲呢啲系冇成本嘅，系嘛？即系你同佢讲冇可能咧，多交鱼根本就系、是。即系更何况你网上面讲嘅嘢吓，即系全部都蒙面噶啦，系咪？即系你都冇样噶啦，系嘛？好多都 喂调查都系啦，问完之后我倒气咁讲啫，如果真系。真心相信咩？屌你！老实讲，你问我，你设计过另外一条问题，我都会答赞成噶。港独啊，如果我可以重写历史嘅话，再加多个前提添，就系老共唔捻反台嘅，咁我都赞成喎。屌， 但系咁讲咯，但系咁讲咯，即系 咁睇你点设计啦？嗰条问题， 你睇翻阿张志刚系嘛？张志刚即系阿梁粉呢个大梁粉咧，即系其实喺呢、這个文，即系佢成日喺明报嗰度写嘢啦，文胆嚟，大佬。咁佢即係前日裏面講寫一篇嘢，其實都有啲代表性，我覺得係即係代表中央嘅意志。即係譬如你話即係佢喺度認屎認屁㗎嘛，係咪點解港獨跌得咁快，由 17% 跌到 11%？ 因為我哋有做嘢囉，因為我哋密集攻擊囉。如果我哋密集攻擊嘅時候，佢覺得中央冇底線嘅時候，咪即係叫做得寸進尺囉。 佢唔錯得曬喎， 嗱佢咁樣講啦。 唔係，我覺得佢唔錯得曬。不要因人肺炎，唔好因为佢系凉粉，因为佢系 嗱，即系佢样衰啊，即系样衰 吓，或者系契弟张德江咁讲， 系张志刚， 阿张志刚，喂，佢揼得咁大力系有道理嘅，而家事后谂下，唔系鼓励佢咁做啊，屌，系、咪？因为呢个系我哋言论表达意见嘅自由，即系思想自由嘅一部分嚟嘅，大佬，我中唔中意独立？ 嗯， 但系佢确实系一打落去，呢班嗰只树倒猢狲散，就同我之前。在这一节开手讲的一样一样，阿爷已经下定决心是要喐柒你哋，所以他是用尽任何方法不择手段。咁呢个就是共产党的本性啦，呢个是他的底线嚟噶，仆街！你一动摇他的底线， 喂，多谢呢位 Terence Wong 啊，唉，货金我哋100蚊啊，咁啊，即系呢个咧要 屌你老母，好似勾搭咁。打断晒我啲， 喂，难得有位阿哥系嘛， 多谢 哥，真系要多谢嘅， 多谢阿 Terence， 真系，咁啊要噏佢个名出嚟嘅，系呢个，好，继续，讲到张志刚，讲到张志刚嗰度，系， 唔系我所以咪话咯，唔好因人肺炎，佢讲嘅嘢有少道理，真系有啲道理，就系咧，阿爷一睇到你呢个位，即系梁振英都唔系冇道理噶，你一开始一萌芽嘅时候就系要打击于萌芽状态。 系、哎、呢、這个佢哋斗争策略啦，呢、這 个系佢斗争策略，佢冇错得晒噶。如果从结果嘅角度嚟讲嘅话，就系点解由17变咗11啦？你谂下，你青年新政嗰下佢落得好狠噶，佢睇住嗰个位入，睇住嗰个位入，你一讲知啦嘛，即系你侮辱紧全中国人啦，侮辱即系忘记呢一个嘅日本侵华历史啦，屌！喂，知道啲人起哄，一嘢入嚟。佢唔係次次係冇呢啲鬥爭策略㗎，你諗下當年都係㗎，98年嘅時候一講居留權呢個終審法院嘅時候， 嗯， 佢咪又係借民意嚟一夜一鋪打嚟 130萬人㗎嘛， 167萬啊，話湧落嚟香港屌啲人去撚曬邊啦，屌你咁樣講，講到咁誇張， 即係如果你計翻即係回歸廿年咧，咁人口嘅增長係咁多嘅， 唔係，但係佢嗰下。如果你话人口增长系咁多，咁你就冇理由去释法去做呢样嘢噶嘛？你系想打终审法院一巴啫嘛？将你嗰班打法嘅假鬼佬系教训你哋啫嘛？就话呢个地方系以我为主嘅地方嚟噶嘛？所以 that's why 佢今次张志刚嘅讲法唔系错得晒。 嗯， 佢成个斗争嘅策略就系一开波知道势色唔捻对路啦，搞到旺角骚乱啦，即揼嚟。 嗯。 即刻打到你巢为止，打到你散为止。他这下的战略是做得非常之快狠准， 我只能够咁判断。 呢、這、一个咧就其实系你要明白啊，我哋之前即系讲六四都讲好多次啦，即系你六四对于共产党嚟讲最大嘅教训就在于，佢要将所有反对力量都要打压于萌芽状态，佢唔可以俾佢滋长，亦都唔可以俾佢酝酿，系嘛？即系呢个正正就系佢对于六四嘅教训啦。点解即系嗰阵时嘅集会嘅时候唔晨早去扑熄佢咧？嗰种火系嘛？即系。佢哋係好大的教訓嚟嘅，所以你見到你對港政策， 唔係喎，你亦都係咁講喎，即係佢嗰次有少少犯錯誤，但係今次你喺雨傘裏面咧，佢就摸啱條路喎。 哦， 係嘛？ 就拖 死你，即係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嘅喎、六四可能佢就係開頭，咁因為你當權分當權者有分裂啊嘛、 哦。 你趙紫陽同即係李鵬。是有分裂嘛，喺呢度涉及緊权斗嘅问题嘛。赵紫阳亦都要借当阵时嘅学生嚟重建佢自己嘅威信嘛。你唔好忘记呢样嘢喎。佢嗰阵时候係搞到官倒呢一个嘅贪污腐败嘅问题，其实赵紫阳係有责任㗎喎。赵紫阳係有责任㗎。嗰阵时候佢搵阿费利文同张五常上去嘛。差唔多又係教緊佢做震荡疗法咁滞㗎，屌佢嗰阵时候 费利文 Milton Friedman 啦、 即係呢个阿张五常个吓个老友啦，係咪即 係佢话你老友即係嗰度认识唔平，但 anyway 就係六四嘅时候，因为你当权派分裂，佢嘅拖嘅原因係在于当权派分裂。我哋嗰阵时候其实好多香港人冇宣诸于口，而家又唔怕讲，我都係借緊赵紫阳嘅大哥，我哋嗰阵时候去嘅，即系帮佢加码落去咋，就谂住借赵紫阳，希望可以打破中国喺政治上嘅开放嘅缺口咋。 你咁讲，即系嗰阵时 咧。但系今次讲翻雨伞运动嘅时候，你就个问题就喺度。嗱，佢就吸取咗上一次嘅教训，佢咪可以落咗个死命令，冇得镇压，唔好镇压啦，屌由得佢搞，最好乱搞。中间咧，佢唔系冇做嘢噶，屌你以为佢真系定咗呢个政策之后，咪揾啲黑社会嚟搞下你咯？啊，揾下勾搭嗰啲出嚟掟下，搞下呢个立法会咯，搞下龙和道喺度摆整个散啊，嗰啲咁嘅捻样嘅嘢咯，屌！喂，开始啲群众会惊噶，开始啲群众系会走噶啦，开始费事同你拗啊，唉，撤定唔撤，大哥，咁你自己玩死自己。今次佢系醒嘅。佢六四嗰個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深刻嘅教訓。 誒，呢個咧就正如咧嗰陣時楊健利，我記得佢先寫嗰篇文，我哋都等花生。佢嗰陣時嘅研判就係覺得咧，即係當呢一個叫佔中係咪蔓延落去，而經歷幾個大關口 ，APEC 啊，係咪嗰陣時話 APEC 今日10月有 APEC 噶嘛，講到好勁啊嘛。咁呢啲嘢係咁時間一直落去咧，其實中共嘅內部嘅分裂咧就會浮面嘅，應該係，即係佢係咁樣對到嘅，其實係。咁而你講嗰樣嘢就唔係啦，係嘛？即係中央咧，即係其實常委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算係大體上面都叫團結啦，係嘛？即係 所以海外民運又好，即係反對派又好咧，分析中共政權嘅時候咧，有時候都有個盲點嘅就係、是。亦都冇辦法唔利用呢個盲點，因為我哋過往分析中國嘅政治咧，都係個 back box 裏面、而只係睇到咧，佢哋係不斷咧係有內部嘅權鬥嘛。咁所以 新停卡，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你喺香港嘅問題上，所有嗱，而家我哋總結咋，我哋都係事有孔明咋，其實佢係冇分裂過，冇分裂過。雨傘運動嗰時候冇分裂，到。曾俊华嘅时候冇分裂过，做到打击成个本土派嘅快狠准嘅问题上面系冇分裂过嘅，因为呢啲系佢民族问题嘅底线啊！我觉得我最后而家嘅归结就系咁，都系事有孔明嘅啫吓，屌即系凭做完之后错捻完之后，即系自己喺度鸠噏嘅啫吓。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些问题上面是完全没有失诸交臂过的，没有权斗过的。所以你说我成日都讲香港能够改变唯一的希望，很抱歉地讲，只是中国的。即是你都是等运到的，吴家祥的。因为我不是他一份子，我没得在广州搞的嘛。 那个叫苦撑代变啦，是不是就是谭博成日讲。 所以我们的苦撑代变是在于什么呢？我们一定要保存现时的实力。我不是完全没事做，我在等运到啊，大佬。 你起码要等个公民社会，我们的公民社会不要烂下去。但是 我们守住55 對45的黃金比率、嗯、我們依然繼續即有我們一個生生不息的公民社會，不會一鋪過是被人拉撚曬，跟住告撚曬，全撚部坐撚曬監。咁其實你係最大嘅 setback 嚟㗎嘛，唔 係 個個可以捱到兩三年。 咁呢個好難。 唔係個個劉山清嘅傻佬咁樣捱十年嘅，大哥冇人做得到呢啲咁嘅嘢。 呢個好難。 喂，我見到你啊，無端端搞兩嘢就兩三年，喂，屌我都縮喎、啊，大哥。喂，唔好個個喺度請英雄喎、啊。喂，呢個係人性嚟過啊，係驚過係騰嘅喎。 因為耐性唔係人人有嘛。其實講真，尤其係如果你個耐性唔係咁勁，個眼力唔係咁勁嘅話，尤其係你而家講到嗰、那個即係民主派嘅綱領，哇，係去到咁消極，叫苦撐代變，即係呢樣嘢咧，你對於群眾運動嚟講係非常之不利嘅。 諗過第二句口號 嚇、啊， 戒急用忍都好啊。系嘛，唔好咁心急住啦，忍一忍先啦。 咁戒急用忍，我使乜行上街咧？就会咁话 噶啦。再谂过啦，系因为定政党路线嘛，大佬。 就正如喂，你文阵咁样样，唉，你搞嗰个口号都搞到咁，唉，一镬粥啦，唉，真系，唉，唔知点讲啊。 咁咪转头翻嚟咯。 好，热战350，花生食不停。逢礼拜二6:30，请记得收听收睇，我是李伟才。